下个星期二，沃敏会客室，约定俗成，欧阳伟豪。 大家好，沃敏会客室今集的嘉宾是欧阳伟豪博士，即是 Ben Sir。咁啊，由象牙塔走到娱乐圈，咁啊，今集咧，沃敏同佢口水佬对口水佬，咁大家谂下会唔会有啲火花呢？记得收睇《沃敏会客室》，约定俗成，欧阳伟豪。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 ，hello， 大家好啊，各位网友， 大家好 啊，又到了星期五的天地有正气的时间啦，你今天搭咩嚟噶？你 我今天搭巴士，好好彩 啊，冇塞车系嘛？ 冇塞车， 你知啦，而家我哋每一日都要熬过色仔啊，睇下我哋嘅地铁系坏边条线先噶嘛？ 系啦，又或者占个卦睇下啊，今日行得畅唔畅顺咁样啦。 系啦，真系而家我哋即系香港地，即系唔好话乜啊，就算想翻工啊，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 就算我好勤力，好想准时啊，都唔容易啊。 正所谓香港嘅核心价值就系为揾食。 冇錯， 咁、啊、阻人揾食就猶如殺人父母，咁、但係又好笑喎，即係呢個地鐵三番四次壞，咁啊阻人揾食，阻住全香港，我講緊全香港市民揾食啊，但係。你知啲我哋啲香港市民係嘛？又唔會有啲乜嘢反抗嘅噃。 係 咁啊！第日咧又翻去嚇死死地氣，咪又喺金鐘再又逼過咯，係嘛？幾撚慘啊！從來就唔會話屌你老母癱瘓地鐵啊，或者佢屌你老母圍地鐵總部咁，唔需要啊，係咪？嗱，其實市民係唔需要圍啲地總部嘅。 嗯， 其實係呢啲咁樣監察政府啊，監察鐵路啊，又或者即係呢個監督呢個公共運輸的工作咧，就係呢個立法會議員做嘅，係係啦，又或者係港鐵嘅大股東政府負責做嘅，陳帆做嘅， 係 但係今日嘅回應，即係阿陳帆嘅回應就好撚搞笑，我覺得佢哋衰啊，即係 係啊，佢係冇喎，唔啱喎，咁做唔好 啊，即係呢個係切頭切尾，就好似啲大機構咁，那個老闆就見到自己間公司出事，然之後怪自己嘅同事， 係 有啲老闆係咁嘅，你知唔知㗎？ 我知，梗係啊，見過添啦， 好笑啊啲老闆，即係好得意嘅，即係明明嚟間公司嚟嘅。跟住你間公司有啲內部嘅問題，有啲事，然之後咧你就責怪自己啲同事，即係話係啦，佢即係仲要同你講，即係我 supply 啊，當係即係喂，哎呀，我知啊，嗰個同事真係衰，即係佢個人咧啊，即係都講個閒話，講自己夥計嘅閒話。 但係講完啦，又冇乜嘢嘅喎。 講完，我有時每次遇到呢啲老細，我就心諗啊，你都幾撚過撚癮嘅喎。間公司係你嘅，賺唔賺到錢，即係間公司賺定蝕啦，賺唔賺到錢啊 ？perform 成點，即係表現成點啊？有冇生產力啊？呢啲全部係你嘅責任嚟㗎嘛？喺呢個係老闆嘅責任嚟㗎嘛？一定係，係咪？係咪我戇鳩咧？我咁諗。 都唔係嘅，啊，即係有好多人即係得過且過咯，間公司即係温咗咁多年啦，啊賺定蝕啦，又好似冇乜嘢，好平穩啦，咁咪啊啲員工做得唔好嘅插下咪算咯。 啊，所以咧即係我哋就討論緊嘅嘢咧，就係講緊當然係今個禮拜就係呢個港鐵啊，咁啊呢個星禮拜四啦，禮拜幾啊？禮拜二。禮拜二定禮拜一啦？禮拜一我都唔記得咗。總之啊，全港四條地鐵港鐵線就大癱瘓嚇，開頭三條，跟住禮拜二，好鬼記得禮拜二，因為咧嗰朝早咧就好好彩，我車個仔翻學就喺七點前就出門口噶啦嘛，咁咧就避過曬所有嘅嘢，因為跟住咧我七點零鐘我送完個仔之後咧，咁我自己去食早餐啦，去鯉魚門嗰頭，咁啊已經見到油塘嗰邊咧，全條油塘嗰度穿對出嗰條路咧，即係嗰條鯉魚門道咧，已經全部都係人嘅， 廝殺列車咁啊， 已經廝殺等巴士先啊，係咪？巴士死，即係地鐵一死啊，巴士死，係咪？即係。 講真，即係我就真係今次呢個關於呢個地鐵失靈呢個故障嘅事件咧，我就真係絕對唔，我覺得冇嘢需要評論。我哋咪後開咪之前都話，喂講唔講呢單好咧？因為我一開始就想講三不一沒有嘅，我一開始就想講呢個九西選舉嘅，其實即係跟住唔係喎，已經咪就講下啦。因為發覺，屌講港鐵都冇撚嘢好講啦，已經係咪？ 即係馬時亨嘅回應咧、就是，全世界都讚緊我哋。港鐵得香港人鬧嘅啫，咁樣，唉， 啊，即係你話點止香港人鬧？即係咁，你其實而家已經係你就咁睇個港鐵呢啲咁近年嚟嘅事件，無論係故障，無論係高鐵，無論係沙中線，所有呢啲嘢都係顯示到而家我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其團管治嘅團伙，我哋香港整體社會已經墮落到一個點㗎啦，即係已經係完全失效失衡啊！成件事係失衡失效，我哋已經係好唔想接受現實，你都要總的擘大雙眼，各位網友、各位網民，擘大雙眼，各位市民，擘大雙眼去睇下而家我哋一個香港到底係淪落、墮落到一個乜嘢嘅程度，管治嘅水平係差咗嘅程度。你唔好講話咩世界宜居城市啊，咩唔使計排名，你淨係睇港鐵，你就可以知道香港我哋墮落到乜撚嘢程度，係咪？即政府監督不力，作為港鐵的大股東，管理不善，管治不力，係咪導致到這個故障頻生？已經唔講佢咩陰謀論，係咪買撚咗嗰啲大陸系統啊？定係還是係買嗰啲大陸屍殺列車啦？我已經唔講呢啲嘢啦。係咪？你就咁睇個管理文化，你都知道有問題啦。屌你老母馬時亨呢啲咁樣撚人做主席，做到錯撚曬，佢每個月都係支緊你糧嘅，每個月都係照代平安，係完全冇問題嘅。係咪？唔撚需要負責任嘅，換咗呢個港鐵嘅所謂 CEO，你唔撚係出咗事，你唔撚係去對症下藥，同市民好好地咁道歉，然之後改善個機制，承諾下次係唔會發生，或者揾到個問題出嚟，同廣大嘅市民交代，撳錯掣好啊，故障好啊，買錯咗呢個系統好啊，乜嘢總係有個原因㗎，你唔會無端端壞㗎嘛，到今日又係冇講嘅，不了了之算數。是咪？呢個係屌你啦！呢個就係嗰個管理文化嘅不善啦！我哋香港淪落到呢一個地步，係咪？冇人提出意見嘅，係咪？陳凡去呢個立法會，冇人去執佢、執鳩佢嘅，有人執啦，即係當然，但係嗰啲答案當然係戇鳩啦，係咪？唔再追問嘅，唔撚再圍佢，屌你啦！陳凡你講撚清楚啦，你唔好賴落港鐵度，港鐵即係屌你啦！你有份嘅， 佢講到好似自己冇份噶嘛， 係咪？即係你一定要就嗱，其實就要責成一個提交一個報告啦，即係講咗就話要提交個報告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對呢啲報告就冇任不存在啊！我好少用呢啲蜚語啊，呢啲梁正嗰啲説話係信不存在任何期望啦。即係對於即係呢啲咁樣嘅所謂嘅調查報告，係咪？即係你知道佢，你見到佢成個態度都係推搪嘅，都係揾緊笨柒嘅，係咪？你咁樣你見到即係嗰個管治嘅水平係低劣到一個乜撚嘢嘅位置？第二就係、是、你啲咁樣嘅香港人點解有低劣嘅管治啊？因為有低劣嘅客户，因為有低劣嘅市民使用，係咪？喂，咁日日係咁，冇辦法啦，冇計啦，係咪？可以做啲咩？你唔反抗，唔反抗冇問題㗎，係咪？ 唔係，即係香港咧，係一個好奇怪嘅地方嚟嘅。即係咧，好似港鐵咁樣，年年都做錯嘢，年年都大單嘢，但係年年有加價。咁我哋個個咧，年年都喺度鬧，但係年年都喺度答，日日都喺度答，即係好奇怪咁。係咪得香港先係咁奇怪嘅咧？ 係啊，因為而家先講，而家先至講話咩鐵路壟斷啊，乜撚嘢？屌！講撚嘢鐵路壟斷啫，我都唔明白。有啲輿論就話：，香港因為得單一鐵路系統，乜乜乜嘅交通鐵路系統，乜撚嘢成？屌你老母！70年代嗰陣時，因為 agree 咗咧，香港係只能夠行呢個單一嘅系統啫嘛，你起唔撚到第二樣嘢出嚟噶嘛？香港地少人多啊嘛，講撚咗，你而家提出嚟係冇意思啊！你講呢啲係冇意思啊！講乜撚嘢咩單一咩運輸系統？屌你老味！ 要講的就是，如果你政府就一定要制定一個機制，如果地鐵壞，其他公司怎樣配合，你硬掘都要的啦，這些就是陳帆做的咯，是不是？這些就是運房局做的事咯，你運房局吃了屎的，即是租租屋都對的，地鐵就是今天香港縮影，什麼都求撚期，是就是求撚期， 根本就是求撚期， 你全部東西有 contingency plan， 哪些路不撚用得，你明知地鐵壞就有100萬人上班受影響的，有些路呢已經立刻禁止使用了，就通回條唯一的通道，即是起碼有一條路是行到的，巴士是行到的，或者全部臨時巴士專線的，一地鐵一壞就你就要立一個法例，屌你老尾，一地鐵壞呢就那個臨時交通法呢就要行的，或者急臨時交通系統怎樣去命聽香港的所有的主幹道是暢通的，私家車不要行了，沒得行的了，私家車只能夠兜路，例如下角道啊、彌敦道啊，這些大路呢只能夠行巴士，私家車不能再進入了，私家車全部屈鳩上山路，是不是？你私家車多數老細啊，你老細唔撚使趕翻工噶嘛，係咪先？ 老細唔翻都得啦。係 嘛？你高層嚟噶嘛，高層翻嚟做乜撚嘢啫？香港啲高層都垃圾嚟嘅，廢嘅，咁翻嚟做乜撚嘢啊？啱唔啱啊？咁所以你到今日都咪第一次壞啦。咁撚多屆嘅特區政府，十幾廿年嚟，你呢十年嚟壞過無數次。你運房局嚇、你都唔撚去諗嘅，點撚樣去解決？如果佢有問題嘅時候，你應該點樣處理？係咪？即係呢啲係咩啊？呢啲咪垃撚圾咯，呢啲咪廢咯。點解人哋屌鳩你啊？點解政府屌你老母？人人都要屌鳩你，因為你戇撚鳩同廢啊嘛。因為你垃撚圾先屌鳩你啊！你屌你老母，你有效率嘅，你做得好嘅，屌你老母讚你咯，嚟唔切啦。點解要屌鳩你啫？係咪？我都唔撚想屌鳩你，冇嘢好屌鳩啦。港鐵壞就梗嘅。 係其實都係嗰啲嘢啦，根本就官官相衛，私相授受啊！放心，你做得唔好冇所謂，你唔使落馬嘅啊！我照住你啊！總言之一句講曬，我照住你。 同埋即係我之前頭先都講過，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你監管不力，冇咗立法會呢個制衡嘅機制，即係呢個機構係咪啊？即係而家立法會淪為咧半橡皮圖章。我今日講嘅，屌你老母！你今屆立法會就係半橡皮圖章，係咪？屌你老母！嗰啲所謂泛民主派，嗰啲所謂非建制派，屌你老母！完全辦事不力啊！是不是完全是办事不力，完全是立撚撒，有没有恶法是阻止到的？有没有啲屌你老尾坚实的反对派在这里？没有啊嘛，成班撚样得过且过，屌你老尾扮争取，乜撚嘢都过的。那你不撚是橡皮圖章是乜撚嘢啊？冇得唔认的。你有冇得唔认啊？泛民主派，你找一个人来同。屌你老母真係，我辯論係好撚渣嘅，我唔夠好似教主咁撚叻啊！你嚟同我辯論咧，即係我唔得嘅。你湯家華之流，你同我辯論咧，我就唔夠膽啦。佢大律師嚟嘅，但係喂楊岳橋，你上嚟同我辯論啦！屌你老母，你喺個議會度做過啲乜撚嘢？范國威，你做過啲乜撚嘢？屌你老母閪！你有冇阻？你有冇幫我？屌你老母，有幫個市民成功爭取過乜撚嘢？冇啊嘛，係咪喺個立法會度？係咪？即係之前新東補選又話屌你守住，又話關鍵一隻，又話乜撚嘢唔止啦，即係唔止係我而家即係矛頭直指，唔係淨係阿 Elvin 噶，即係唔係係阿楊岳橋啊？嗰陣時補選新東嗰個補選，阿范國威嚇嗰個位明明係梁仲恆嘅，本來係咪？ 係 你哋何曾又有傾過話嗰個位係本土派嘅，係咪應該本土派揾條友出嚟選？你哋何曾又有討論過呢啲問題啊？係咪？啲政治倫理不通啊！屌你老母搶啊！耶、yeah, 搶啊！屌你老母范國威出嚟！屌你老母哇！我搞搶屎、啊！ 本身係我嘅，上屆係我嘅， 上屆係你個上屆你老母嘅，屌你老母！上屆你老母嘅范國威，屌你老母！你都戇鳩，你輸撚咗啦嘛？係咪？係撚你嘅，佢又冇講咁樣，即係我哋冇屈 屈佢嘅啫，冇屈講笑嘅啫。 你又話咩守住關鍵一席啊？又話乜撚嘢？你班泛民主派講來講去都係嗰三幅屁喺度老千鳩啲市民。是咪？咁好啦，俾你范國威入去啦，入咗去啦，入咗你屌你老母，你又監管嗰啲乜嘢，做嗰啲乜撚嘢啊？仲撚做到嘢啊？所以你呢個整個2016年嗰屆立法會選到即係入到去到而家，屌你老尾，嗰、那個立法會已經係廢噶啦。我16年講噶，你抄翻呢16年東平洲，你自己慢慢温，慢慢自己享受一下。屌你老尾，我嗰陣時我16年已經講，唔係今日講。你個立法會根本就係廢嘅，因為自從有呢個所謂嘅篩選機制開始，有嗰張確認書開始， 這個就是有篩選的選舉，不合乎這個平等而公平的， 嗯， 即不合乎普選原則的了，嗯，你班友爭取普選，爭取屌你老闆，又說真普選，又說什麼什麼，為什麼現在不敢說這個口號，啊，因為你們班所謂泛民主派已經參加了一個不是真普選 的選舉嘛，是嗎？你現在不敢說的， 接受曬添，你覺得是半橡皮圖章，我覺得是完全是橡皮圖章嚟㗎。 你仲好，唉，你仲好，100% 嘅。係啊，100%點唔係啫？喂，嗰啲篩選嘅機制，你哋全部接受曬嘅，啊 ，DQ 咗啲人，你哋又好似冇乜所謂咁嘅，啊，一補選啊，哇，一窩蜂去湧啊，搶啊，搶啊，而家喺立法會裏邊有講過啲咩，有做過啲咩？以前啊，都話會啊。掟下招啊，啊都會拉下布啊，而家冇人做呢啲嘢啊， 修改咗議事規則啦嘛，拉唔撚到布嘛，咁邊諗過有份支持修改議事規則喺嗰啲委員會嗰啲主席都可以趕人出去嘅咧？ 係咯， 就係李卓仁先生啦，咁佢都係有份係支持修改呢個議事規則嘅， 嗯， 係咪？即所以就正正就係咁樣，即係我而家咧就開始講下呢，這個狗閪啊，唔係狗西啊， 狗西，狗西，小心啲講嘢啊！ 狗西嘅所謂狗西嘅補選，我係講埋，我即係我而家都公開承諾， 嗯， 我係講埋呢一集嘅啫，即係關於呢一個嚟緊呢個狗西補選， 嗯， 係咪講埋呢一集，或者佢選到之後再講多一集， 嗯， 就唔會再講啦。嚟緊因為11月25號先選噶嘛。嗯，係冇咁早選㗎，即係除非有啲好突發嘅嘢，即係例如馮檢基俾人暗殺啦，即係可能或者係無端端李卓仁涉嫌賄選啊，或者唔係陳海欣涉嫌賄選啊，又或者呢，這個啊咩嗰啲有另外啲參加者咩陳啊五乜鬼啊？嗰，那個死啦， 係 是但啦，網台節目應該唔受呢個監管啩，係嘛？咁啊，唔使噏曬佢哋啲名字出嚟噶嘛，即係涉嫌咪攞跑啊，即係有啲咁撚過癮癮嘅嘢咧，我先至會繼續講。咁啊，因為點解咧？就啊，上個禮拜六咧就好開心啦，咁啊見到某幾個某好大即係好大部分嘅忠實即係忠實網友啦，咁啊即係去燒嘢食咁啊，禮拜六咁啊，因為黃毓民前立法會議員佢話有重大事情宣布啊嘛， 有幾重大咧？ 咁啊，當然即係喺個普羅燒烤大會嗰度有個重大消息宣布，所以咧即係好重大消息宣布咁。咁宣布咗係乜嘢咧？就係，呢個三不一沒有嘅，對於呢個今次嘅西九普選嘅補選啊嘅三不一沒有立場。 嗯，究竟係咩？ 就黃毓民嘅立場， 係究竟 同埋普羅嘅立場， 係 係咪？三不一沒有就係不參選， 嗯， 不助選， 嗯， 同埋不投票， 嗯， 係啦。沒有就係泛民沒有不總辭的理由。咁，嗯，啊，即係呼籲泛民總辭嘅， 嗯， 啊，咁呢個係黃毓民先生嘅當時嘅三不一沒有，咁，嗯，咧，哇！嗰當晚睇住嗰啲撚樣炒車炒得幾撚過癮，過撚癮啊！屌你乜人人以為哇，黃毓民喺林哲子報名之前，喂，到底有乜撚嘢宣布咧？係咪宣布重返政壇啊？咩？我收幾撚多 PM 啊！屌你老味，即係嗰啲無論多數都係嚟啲 friend 嚟嘅，啲 fans 或者 friend 嚟嘅就問我，喂，係咪毓民係咪回歸政壇咁過癮嚇，乜醒醒咁樣，咁我就當然即係一絕口不提啦，即係冇講嘅任何嘢啦。咁亦都有啲有啲網民啦嚇，亦都即係好哇撲街哦，即係一炒車之後，即係一發覺，屌唔係嘅咯，屌原來三不一沒有嘅，原來你班友嚟燒嘢食嚟洗塵嚟慶功嘅，屌你老味， 最下啫。 係啊，之後哇嗰種怨憤幾撚勁啊，屌你老味，跟撚住喺度衝出嚟喺我鋪度係咁留言，屌你老味啊，原來咩收皮啊咩喺度發曬脾氣發曬癲，我心諗哇我笑到咔咔聲啊，屌你老母，睇住你班柒頭炒車，我不知幾撚咁開心。屌你老尾，估都唔好話我一早知啦，我估都估到毓民唔會出嚟選啦，係你班友主觀願望自己熬底，係咪？所以喺呢一個關節眼上面咧，我真係佩服黃毓民先生， 嗯， 係咪？好多人話我教徒，我不斷喺我節目度講咗10萬次，我唔係教徒嚟嘅咯。從始至終到今日，我喺 My Radio 開咪，我都唔係教徒嚟嘅咯。教徒即係咩叫教徒？係一定要凡是教主講嘅嘢都係真理，凡是教主講嘅嘢都要相信。我真所有嘢我都係盲目去支持，無論啱與錯都好，我都係盲目支持。永遠係教主好嘢，我唔係噶嘛，不嬲都唔係嗰種。即係我係我成個節目都係講獨立思考噶嘛，係咪？我每件事睇，當然我係非常之敬重教主，我覺得教主照做得非常之啱，係咪？即係成件事。係咪幾好笑？即係你不得不佩服黃毓民， 只是黃毓民三個字都嚇到你班泛民，屌你老母腳都震了。他已經是前立法會議員都兩年了，是不是？現在有不用留意，你都知道毓民現在平時的生活是怎樣的了，是不是？一個真的即全職時事評論員及馬評人，是不是？得閒就即托半退休，即托半退休狀態，是不是？都有這麼大的政治能量撼動你這一班的所謂整個泛民支持者，屌你出撚曬嚟，甚至無論是支持者好，你哋即係黎智英及其屬下的所有屌你老母團夥好，全部開行曬，甚至我真的有主流傳媒的人士啊，即係某報章啊，某報章的記者，即係政治版的記者，都 PM 我，十世都唔 PM 我一次，屌你 PM 我就陣間即係嗰時八。點幾夜晚？咩啊？黃毓民議員係咪唔係黃毓民係有啲咩嘢宣佈啊？諗住套料，你都戇鳩嘅，我點樣講俾你聽？就算我知道都好，即係我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啊！我唔知啊，係咪？唔知嗰啲又話好笑啊！有啲網友話你即係佢唔知話鳩我乜嘅，你班傻仔一路以為利用啲黃毓民利用啲支持者同我做大龍鳳。妖黐鳩線嘅，講啲嘢出嚟，嗰啲人都黐鳩線嘅，乜撚嘢叫撐毓民啫？嗰啲人係咪冇所謂？大家都根本心知肚明啦，係咪？點會話咩利用咩 fans？ 你即係冇嘢好講，唔好撚屌你諗啊！你收皮啦，係咪？我都唔肯知嗰啲人做乜撚嘢，係咪？又話搞國，又話乜？咁而家話俾你聽，三不一沒有就係、是、不投票、不參選、不助選。不投票係咪？沒有不總辭的理由就係三不一沒有，係咪？即係嗱，關於呢個三不一沒有咧，即係關於嚟緊呢個咁就李卓人就成功嚇、啊，李卓人 入閘 就成功入閘，係珠才上當啊！陳麒麟你講得啱啦，係都係辛苦你啊，麒麟哥嚇、啊，你要你聽 D 一百咁樣，即係聽埋啲咁樣嘅節目， 珠才上當 係啦，珠先上當嘅，真係珠，真係珠，我真係見到好撚多珠，好似洞子啲野豬咁。咁一隻即係 one little pig, two little pig 咁樣。 唔係我喺討論區嗰度咧，見到好多巴打炒車，一炒車就唔拉係啊，巴唔係啊，唔係啊，喊曬口咁樣。 跟住又就話啲屌你老尾嗰種炒車炒撚到甩皮。嗱咁就好撚，即係咁就過撚，即係咁就好撚過撚人啦。你班即係你班咁嘅柒頭係咪？而家好啦，李卓人入到閘。逢檢機唔係，因為劉小麗 DQ， 而李卓人成功入閘，個 scenario 係點樣咧？我諗大家都知道㗎啦。今次嚟緊嘅西九補選，就係、是可以叫做真真正正，因為係單議席單票制嘅補選，係咪？咁就真正出現一個局面，就係、是、一個建制對兩個泛民。兩個正宗泛民，唔係話本土派，即係咩土共，即係唔係話我哋本土派啊、獨派咩派好，係唔係咩非建制派？真正係兩個都係泛民嚟嘅，係咪？馮檢基你話，所以點解民主黨班契弟要未發生呢啲事之前就要趕急咁樣踢呢個馮檢基出門啊？話佢唔係泛民啊，話佢係鬼啊？點解要做呢啲咁柒嘅嘢啊？係咪？點解啊？因為只有佢唔係泛民。你哋先至可以將呢件事不合理，即係將呢件事合理化，將兩個泛民對一個建制呢一場鬧劇合理化，係咪？你只能夠咁樣抹黑阿基，唔係泛民嘅啫， 係 咪？咁即係你敵人啦，咁啊！但問題，馮檢基徹頭徹尾，由始至終都係一個泛民， 幾十年嚟都係噶啦， 比泛民更泛民。唔好忘記，馮檢基係入過去中聯辦嗰班嚟嘅，係咪？又傾又砌，馮檢基入過臨時立法會嘅，嚇，不嬲都係最溫和喺民主派嘅泛民主派光譜裏邊最溫和、最成日出賣街坊嗰個嚟嘅， 最老派嘅泛民， 最老牌老牌過你李卓人添， 係啊， 係咪？好老實講， 係啊。 係嘛？馮檢基阿民協，屌你老尾，嗰個排頭喺西九做咗咁撚耐地區工作，係咪？差唔多近乎，屌你咪真係廿幾卅年， 可能成個深水埗都識佢咁滯啦， 係咪？即係呢，即係馮檢基都唔係泛民，唔通你屌你老母歐樂軒係泛民啊？即係好啦，好笑啊！乜撚嘢叫泛民啊？你民主黨就係泛民啊！屌你老母！ 你有民主黨，你就係反。咦，咁歐樂軒都唔係喎，佢未，佢而家係暫時唔係民主黨人嚟喎，未收翻入黨嘅喎， 係嘛？ 係啊，簡單嘢。 啊，係喎，係喎，係喎，係喎。 係嘛？你歐樂軒呢啲先唔係泛民啊！嗱，話俾你聽，冇你唔係民主黨就唔係泛民啦，係咪？即係喺嗱咁啊，第一次有呢個過癮嘅局面就係兩個泛民主派對一個建制派陳健康，就是、陳海欣，係、 陳海欣。 咁啊正啦！咁而家咧就不斷啊，李卓人嗰邊咧就不斷即係開行曬，即係抹黑機器啦，抹黑啊馮檢基又話解票啊，又話乜 好樣衰！ 即係呢樣嘢，第一核突就喺呢度啦！ 真係好樣衰， 係咪最撚核突嘅呢樣嘢？ 好核突！ 啲票你嘅咩？講解票呢、這個論就最核突嘅啦！你之前我都當你話嗰啲叫本土派， 係 係啦，就唔係你 唔係範疇嘅，係啦，唔同範疇嘅， 係啦，就話叫解你票， 係 係咪？屌你老尾！而家馮檢基一個狗西扎根三年嘅人，泛民主派，你老母閪你李卓人陣營話佢戒票，屌你老母邊個戒邊個票啊？嗰晚講教主講得好啊，係李卓人戒鳩你馮檢基嘅票，此其一。第二一個好撚重要，你班泛民屌你老母閪，成日講乜撚嘢叫程序公義啊？程序公义啊！屌你老母！程序有公义噶，有政治有伦理噶。屌你老母閪！而冯检基，我唔同意佢嘅政纲，我唔同意佢嘅政治立场。 嗯、 但系冯检基系绝对合乎程序公义。你话初选我初选，系、咪？你话点我点初完，你叫我初完，我叫你揿扁，系、咪？佢冯检基明明。是在你哋泛民主派搞的小圈子初选里面胜出的 Plan B， 跟足程序做，是而家是边个率先反台，不违反程序，就叫啲人劝退佢，系咪？唔系第一次劝退人噶啦，五区公投嗰阵时都劝退噶啦，系咪？劝退咗冯检，即系劝咗冯检基，即系之前阿姚松炎个位，咁啊姚松炎跟住输捻咗俾郑荣信啦，系咪？咁啊，唔好计赢输啦。好啦，而家冯检基就系一个合乎晒所有 legitimacy， 合乎晒所有合法、合情、合理嘅 Plan B。而家呢个冯检基只不过系攞翻佢自己嘅一个政治权利，咁都唔谂得嘅。边个剥夺边个权利终身先？而家，你成日话人哋 DQ。刘小丽就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家你班泛民主派咪一鸠样系剥夺冯检基嘅参选权利？啱唔啱啊？系合要合乎程序公义啊嘛。佢而家履行自己嘅程序公义有咩问题啊？冯检基 冇问题， 冇问题啊， 冇问题嘅，冇问题嘅。 咁你第时你班咁嘅泛民仲可唔可以喺议会讲乜捻嘢？政府违反程序公义啊？唔捻得啦。 系你仲讲乜嘢民主啫？ 同埋你班所謂泛民主派係邊一個共主？係點樣個會開出嚟嘅？係邊個話叫邊個勸退？呢啲決定係邊撚個做嘅？邊個政黨做嘅？你有冇向市民交代過一聲啊？邊個話李卓人一定要係 Plan B 頂啊劉小麗噶？邊個決定？邊個 agree？ 邊個投贊成票、反對票？立法會都有投票記錄啦。你泛民主派點解冇一個投票記錄話俾人哋聽？你呢個決定係點嚟嘅？李卓人係 Plan B 呢一個決定係點嚟嘅？工黨唔只有李卓人啦，工黨可以有郭允健啦，健仔啊，健仔喺度啊。咁點解劉小麗個年輕係咪應該揾翻個年輕嘅上去？係點解唔係郭允健啊？係咩？點解係李卓人啊？那個決定是怎樣來的？你班泛民主派，所謂的泛民主派非建制派，是不是有沒有向廣大的香港市民選民交代過？有沒有？沒有嘛，是不是？那你怪什麼撚嘢人啊？那你講什麼撚嘢民主啊？你這班人 講什麼民主啫？嘥氣， 這個是徹頭徹尾的陰點，是不是？最好笑，早幾日仲有啲爭論，有本土派陣營又好，或者反泛民陣營又好，就話喂你班泛民支持過曾俊華嘅喎，咁樣乜乜乜，屌你老母，仲唔認？好撚多泛民支持者唔撚認，屌你老母係， 嗰啲牛狗啊，擘撚大隻眼睇撚住你哋班肉酸人，屌你老母點撚樣支持曾俊華入閘？曾俊華就係依個支持東大嶼發展啊，支持23條立法啊，支持831決定嘅人嚟嘅，係咪？屌你老味，你哋班友走去支持佢選特首喎、話咩 less evil 啊？記唔記得？醜唔醜啊？你哋班人已經係醜到不堪設想啊！你班人根本係立撚霎，你而家仲喺度爭論乜撚嘢啫？係咪？你仲喺度抹黑林馮檢基？ 即係有啲嘢咧，你認咗佢啦，認咗佢反而冇咁核突。根本成件事咧，我覺得阿基哥真係好慘，真係好慘。即係姑勿論大家同唔同意馮檢基一直嘅理念都好，但係學阿東話齋，跟足你嚟玩啊！ 程序公義啊， 啊 Plan B 啦，但係竟然俾人勸退，仲要而家俾人抹黑，佢唔係泛民。哇！如果我係基哥，我真係嗰個心情咧跌到落谷底。 所以呢一種選舉係咪應該三不一沒有啊？點會仲要參與你呢啲咁樣咁撚肉酸嘅事情？係咪仲參加嚟做乜啦？咁梗係三不一沒有啦。所以。轉頭翻嚟，我都講下，我都有我嘅三不一沒有嘅，即係呢個係我嘅亞東版嘅三不一沒有。 好啊， 係嘛？咁啊，轉頭翻嚟見。 好。